一个人愿意出去走一走，在大自然当中，不管是美景还是美食，终归呢会让你暂时忘掉一些什么。所以忘掉痛苦真的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。当你动起来的时刻，也希望被小喵啊，这个宝宝渐渐大了以后呢，可以带着孩子全世界的玩耍。马上也要当妈妈的大大向日葵520，他的名字叫张凯，他说还有24天我就要当妈妈了，很兴奋同时又很害怕，所以呢想听一首歌来鼓励自己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安静，同时你也可以学唱，很好学的，以后呢哄宝宝的时候还用得上，来自张悬演唱的宝贝。好吧，放轻松，开心的日子就要到来咯。 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很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 选2分多钟的歌曲不长，但是我想也会听着你感到甜蜜蜜的。是啊，好好的生活吧，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惦记着你，这其中一定有妈妈。今天晚上还真的有很多朋友，大概是因为五一假期快要到了吧，都开始想着要去哪里了。 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，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。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。正在发生着， 正在发生着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，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，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。 真的是琴弦撩拨心弦，好像总是会有命中红心的部分。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，而且在成熟的面前，我们开始渐渐的明白了有些事情。你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，但可以不拥有；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，但可以面对。你看，就像是在旅行当中，明明情绪有点低落，突然间发现有人在唱这首歌，还有迎面走来了甜甜的一对情侣，瞬间发现这世界还是很小清新的嘛。 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蛇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，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像你的身后就只剩一

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先落荒而逃。曾经爱你多少都不重要，留着回忆与我偕老。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？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？ 听着这样的歌曲啊，已婚的也好，未婚的也好，大家都会觉得一辈子找到一个牵手的人，并且能够让自己的状态，不管是高潮的时候还是低谷的时候，都依然会觉得这个人是对的，这是多么的不容易。 Baby， 下面这首歌呢，我想送给叫做新硕的一位听友，他最近的身体状况亮红灯，工作出差错，生活乱糟糟，他很想得到一首歌曲，那我把这首苏醒演唱的 Hero 送给你，一会儿给你讲个故事。 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，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。清澈的眼睛，带我自由呼吸，带我忘记哭泣，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。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。Baby, I'm sorry，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。Goodbye， 昨天就要开始我现实的奔波。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，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。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。 Hero， 带我寻找光明，带我飞向云顶，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，带我自由呼吸，带我忘记哭泣，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。Hero， 飞到了天地边缘，放任我的 特别喜欢这首歌，不仅是因为来自苏醒作词作曲演唱，同时也是在我人生的一个低谷的时候，因为听到这首歌也一下子突然间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我觉得对自己的一种鼓励，并不是很泛泛的说我是最棒的，我一定能做好，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了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。那个时候如果你强大，你就是自己的英雄，如果你一点点的陷入低谷，越来越迷茫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你自己的敌人了。那段时间也是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一下子有很多很多的顾虑，既怕自己写不好，又怕自己写不出来，也怕写了之后没有人看，也怕写了之后很多人不喜欢，等等等等。当你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忘了你最终的初衷，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了。后来抱着分享，抱着记录的态度，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开始写。虽然写作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磨练人的过程，可是在过程里也知道了，有些东西如果那一刻不记录的话，可能以后就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心气儿了。大概你目前的这个糟糕的局面里，也有许多自己非常想突破，或者说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些点，这说明你对自己呢是有要求的，但也不用太刻意的想结果，反而可以轻松上阵。越是这样的时候，也许收获的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既然说到了我的第一本书《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》，也有朋友刚好点了这首歌，我们还有1分05秒在广告的时间前，那不如分享一下遇见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，却不能影子安排。 去大理，可装修还没买电器。 去苏宁啊，4月27日提前优惠，电器一价到底，买贵赔差价。 走，去苏宁。 晚上9:45，你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都会陪伴你的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叫做《爱得更久点》。我呢是从当初的音乐礼品卡起步，后来帮帮带你听天下，中午的全程都能点，又到了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否还那么急切地渴望得到一首歌，属于自己的歌，但我依然愿意在这里继续陪伴着你。